我们总是爱着对、哦、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，好想跟你每天渐渐幸福、no、下次看影片换个选动作片，难道你看不累，找不该走的流眼泪，让靠近我，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一些、oh, 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的才是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对不起，慢几拍麻烦你稍后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我只会为你不保留，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，想要见见家伙，想抽老板的火，好不容易胆子都变偏词穷，全世界都在沉默，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，为什么我一直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态时候，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对不起，慢几拍麻烦你稍后，爱我别放过我，你看着我 I say I love you， 我确实很在乎你，一定让你非常感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来自方大同，开场曲很欢快哈，出自他的《惩月》这张专辑。方大同说呢，《惩月》让他多了非常多批的乐迷，但是有人对他后来的几张唱片的新尝试好像不太接受，不太感冒。他说呢，我觉得一个音乐人的一生当中，不一定每一张专辑都是同一群歌迷去听去买的。他也知道呢，有些歌迷是不喜欢《惩月》，而喜欢他新的专辑《未来》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对方大同的评价，喜欢或者不喜欢，其实他好像没那么在意啊，他在意的就是如何把音乐做好。如果哪一天方大同做了一张你喜欢的专辑，那欢迎你去听，欢迎你去买。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带给我们舒服愉悦的感受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下一首歌来自戴佩妮，叫做不一定。 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，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，别问星期几，去跳你最爱跳的舞，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，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， 就